这是小秦海参、另外一点呢是即食，即食两个字不要小看了， 对， 非常方便， 开袋即食。以前干海参你还泡发，一泡又泡啊又煮啊，然后一个星期才吃到、软了硬了还不好掌握。今天是小秦专业的给您泡发好的，熟的了，打开就能吃。 接下来就是海参这个词儿了、大家都知道海参对身体好，然后也都知道海参很贵。 海参它是高蛋白的，低糖的，低脂肪的，没有胆固醇的，而且里面多种营养元素。对孩子来说 DHA 脑黄金，你是爱美的话海参有胶原蛋白，对男士的话海参有精氨酸。海参如果在海里被拦腰切两半的话，不但不死亡，两头都能长海参，修复能力很强。所以说术后的也特别适合吃海参。 还有一点呢，就是海参跟人参不一样。人参你吃多了可能会补大发了， 因为它 海参不会。 海参它是温补的，你像夏天的时候吃其他东西没有味儿，海参的话非常爽口。 它营养价值这么好，本身又这么难得，卖了贵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今天不贵呀、 如果我们从市场当中购买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一共得要5000多块钱， 5310。 组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我们是十头一大包海参，每一根独立包装。一大包是300克，10只。九包就是90只海参，专柜5310，我们今天是1380。而且额外再给大家送100克的沁州黄小米，再送你10大包。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超值的， 90包3个月的量。 对， 东西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年终庆再续三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9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预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三重好礼相送，就在北广购物年终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我是张琴。 说到山东德州的扒鸡是非常有名啊， 没错。 但是您吃过山东德州的荷叶鸭吗？ 应该大部分朋友是没有吃过的。 是的，那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个荷叶鸭呀，它选用的是微山湖的荷叶。这个荷叶呢，它的味道呢是非常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啊，这种淡淡的清香呢，浸在鸭肉当中，更令您的胃口大开，回味绵长啊。 是的，而且鸭子呢也特别适合在夏天来食用。 是的，那么。它这个味道呢非常的独特呢，跟它独特的卤制方式是有点关系的。 没错，我们是采用了很多这个特殊的工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精选了八角、桂皮、丁香、陈皮等10多种上等香料，同时辅以枸杞、当归、党参等名贵中药材，而且呢我们是用了这个老汤来熬制的。非常入味。 所以呢说就说这个老汤了哈，这是秘制醇厚的老汤卤制啊，所以它这个皮薄肉嫩啊，鲜香入骨，真的是回味悠长。 没错， 而且它这个鸭肉呢非常的滑嫩哈，口感真的是非常好。 对，用于俗话说就是很好咬。这个骨头也是软的，而且肉呢是更是鲜嫩无比。 真的是风味独特啊，荷香浓郁，肥而不腻啊。 没错。 好，那如果您想尝一尝呢微山湖的荷叶鸭的话呢，您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合适啊。其实这个每只的话呢，我看这个是一大袋 儿，一大袋。 它外面呢是用环保的这种牛皮纸包装的，里边呢是塑封的。 没错。 而且这个塑封的里边呢并不是干巴巴的一只， 它有汤汁在里面， 汤汁都在里边啊。所以好大的一只，有1斤多， 是 外边包着一个偌大的一个荷叶啊， 是 啊， 很漂亮，看起来也 漂亮漂亮。无论您自用还是送人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能拿得出手的。 是 给大家6大袋，就是6只，每只都1斤多啊，1斤2两。 是 啊， 对。 那么市面上的话，一只可能要将近100元。 没错。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的是199元，那6只的话和1只也是33块钱， 30多块钱，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适， 非常合适。 那如果想定制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鸭肉呢，它是属于凉性的， 凉性， 所以特别适合夏天吃。 是，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它第一个保质期很长，另外的话因为真空包装它也特别适合在不同场合里拿出来跟朋友跟家人一起享用。 对， 比如说您去朋友家里可以带一袋过去，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准备一袋，然后您加班饿了跟一个同事可以打开来即食它，也非常好。 它本身就熟食嘛， 熟食。 另外，经常做饭的人呢，可能知道这个鸭肉其实不好做。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呢，就有一种异味儿啊，就是影响你吃。另外，有的时候呢，会感觉肥肥的、腻腻的，不好吃啊。所以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荷叶鸭呀，省掉你很多的时间。 没错， 无论是它的选材都是非常精致的哈，制作口味也是非常好的。你无论是打开以后呢，就酒啊，白卷吃当凉菜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您可以这个拿烙饼卷着吃啊，就着馒头吃啊，或者给 给撕开以后呢，叫做这个鸭丝凉面都是可以的哈。 是。 另外呢，您可以给它再加工。 可以。 现在有些名菜叫什么这个老鸭煲啊等等的。 哎。 这个呢，其实免去了你炖它的时间，因为它本身就熟的。 已经熟了。 你再加一些其他的辅料。 对。 啊，一道特别有分量的这样的鸭肉菜就出现了。 没错。而且呢，您看我们这个里面还带一些橙汁。您直接把它倒到锅里，砂锅里面。 是的。 直接加点您想加的一些佐料啊。 对。 完全可以再做一个深加工。 是的，是的。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好啊！我也看见以后呢，特别的喜欢。而且我看到它里边这个袋上写的是没有任何防腐剂， 防腐剂没有， 所以呢是非常安全的，而且保质期呢有一年的时间 啊，时间长。 平时呢，大家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在一般的常温下或者略低一点温度就是可以了。 没错。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山东德州的微山湖的荷叶鸭。今天呢，为大家这个组合呢，一共是六大袋，也就是六只啊，每只呢是一斤二两六百克，那价格呢只要199。那市面上呢，一只可能就要将近100。但是今天呢，我们199，您拿走的是六只，合一只也就是30几块钱。 是的，非常合算， 非常合算，非常合算。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年中庆再续三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9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立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三重好礼相送，就在北广购物年中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待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待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